哈利路亚，阿们。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每天灵修，喜欢祷告，唱诗敬拜，我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心，我灵命成长，智慧充足，大有恩高，我喜欢侍奉，彼此鼓励，同心侍奉，我每天传道，领人归主，栽培门徒，我心里火热，建立教会，扩展国度。阿们，哈利路亚。好，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每一个星期呢，宣告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的神明。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我觉得现在这个十二月的时间，就是传福音最好最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传福音的聚会，比如说下个星期我们有这些福音的歌手来，很多人喜欢听歌的，我们跟他说来，我们有这个好歌手，我们有 musician， 我们有这个好professional singer 来唱歌，鼓励他们来听。我们在12月25号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些的歌手，所以很容易请人家的。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6章第15节，来，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这是谁说的话？谁说的话？耶稣，对不对？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很重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地下的是什么权柄呢？就是魔鬼的力量已经被毁了。天上的权柄是什么呢？天堂的门已经开了。所以叫我们说去传福音吧。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魔鬼绝对没有办法攻击我们，这个恶者的力量是已经被毁坏了，那么天堂的门已经被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消息，也就是最好的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主说他要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有主的同在的。我无论是在马来西亚，我是在中国，我是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一直的都感到上帝与我同在。我遇到各种的危险，上帝都帮助我。我遇到各种的困难，上帝也赐福我，都帮助我。阿们。弟兄姊妹们，我做传福音的工作，今天已经做了几年了，做了三十多年了。好，传福音，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哇，三十年的时候应该要这个庆祝哈，没有庆祝。四十年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大庆祝，好不好？哇，四十年风风雨雨，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世界三十多年来遇到的苦难，遇到的问题，每一关都过。哈利路亚，阿们。最紧张的是什么？在中国人家拿刀追着我， 都遇过、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个经历啊，是很难很难找到的。也有被警察抓过、啊、他们抓到我的时候又抓不到我，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些的故事可能你们有些都听过了、啊、我在一个聚会里面的时候，警察进来就说你们全部被抓了。我坐在里面还拿着 camera 在那边拍照，说是真的啊，哇，他们很凶的，全部叫大家静静的。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还可以逃出去，你说奇妙不奇妙？哈利路亚，阿门。啊，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哦，我拿着我的电脑，还有我的衣服，还有拿了很多的东西哈、哦，你知道说。住 hotel、啊、我很少住 hotel 的，我在中国不喜欢住 hotel， 我都是住在弟兄的家哈，领袖的家，所以那一次没有办法，所以那个电梯来的时候我就拿着我东西进去了，还要出来、啊、出来拿的时候、啊、电梯门关了跑掉了，你说怎么办？看到号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去了，我按按按按没有办法，不会上来的，那么就要等了。哇，好，我住在很高的，到下面的时候，那么你说还会那个我的电脑还会回来吗？没有了哈，里面满满的都是人的哈，下去了，上来，门一开，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看见你来不及，所以我帮忙你看着你的东西。哈利路亚，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啊，我再讲一个很特别的哈，那坐车哈从安徽坐到这个郑州，7个小时，坐巴士车，然后我就把东西呢放在下面，然后呢就跑上去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等，后来我突然间想起，不知道半路有没有厕所，哎呀，很辛苦，等一下，我呢那个 driver 在那边要走了，我就下去说，给我一点时间，我去厕所一下。他说 OK， 所以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呢，我就从后门上去，我就坐在里面了。那么他等我，我不懂的。那么他讲话，哦，刚才那一个人呢，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来了？啊，我不知道他在找我吗？我只见下面，我听见下面砰一声，原来呢，他们车不能再等我了，我已经上到车上了。那么就把我的东西拿下来放在路边就走了我所有的东西他们就是放在那边走了哈。那我就坐在车上，我心中越来越不安，到底刚才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啊、那么7个小时，天都已经暗了，到郑州的时候哈，河南的郑州啊，到那边已经晚上9点多了，然后我下去，我一开，我的东西不在。你要知道是7个小时哈，我就到那个driver那边说，我的东西呢？哈，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我说我坐在车上嘛，我们刚才一直找你啊。两手空空，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东西还会回来吗？还是回来。哈利路亚，你说奇妙不奇妙？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哇，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说你赶快帮我找一下，你打电话回去看看怎么样。所以他说原来呢，他放下去的时候 office 的人就把那个东西呢拿进去放在 office 里面，因为9点了嘛，所以他说要等到第二天，因为全部都已经关了，第二天还在，那么就从那边又送到那边，我在那边等了一天还拿到我的东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阿们、啊、这个是讲一些比较好玩的、哦、给你们听的，还有太多太多了，实在是很奇妙。进去的时候拉肚子，我从拉肚子喝那个水啊，拉肚子啊，喝那个水不会拉肚子、哦、我一直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一到那边就是拉肚子呢？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哇，一直拉肚子，我一直扛，一直扛，一直扛，看来看去他们都很干净啊，他们还为了我呢特别煮一些东西吃下去，还是拉肚子。后来我突然间发现他们的牙齿全部是黑色的，我就知道说是那边的水不一样，那么那边的水不行。后来我就跟他说，哎，你们可以不可以给我矿泉水？后来他们用矿泉水煮饭给我吃，我喝的是矿泉水啊，那么好，完全矿泉水，哎，我就不拉肚子了。但是你也不能够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哦，所以我就不讲了，就拉到不会拉肚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告诉你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我晚上的时候觉得好冷哦，哪里有 heater？ 那个被呢？那个被呢？我也不懂怎么讲。那个床呢，都是非常特别的。那最好玩的一次呢，我的房间里面就是一只的大牛在里面，我跟牛一起，所以我倒在那边，我看着他，他在那边看着我，跟牛一起睡觉我都睡过。哈利路亚。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我怎么能够活得下去？弟兄姊妹们，我真的说，如果你要感到上帝的同在，要经历上帝的同在，你去传福音，很奇妙的。所以你们去传福音，多多的去传福音，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同在，上帝恩待我们，阿们。好，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的，你看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五节，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当你去城巴干那边看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全部都是可以传福音的，所以呢，已经很熟了，庄稼已经非常非常的熟了。我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呼召我出来传福音，上帝带领我去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我那个时候在西部读书哈。我西部有一个很大的 supermarket， 那一个时候叫 Sarawak House。 在那个 Sarawak House， 星期天晚上跟星期六晚上是最多人去的时候，我就站在楼梯那边、啊、那他们那边没有 escalator， 这个你知道，这是几十年前的，没有 escalator。 那个很多人在上去的时候呢，我呢就站在楼梯那边，全部人上来上来，看到我他们还要闪一下，我就在那边顶着他们呢、啊，上来上来。但是呢，圣灵里面就跟说，哎，这个要灭亡，这个要灭亡，这个要灭亡，这个就是没有信主嘛，哈、哦，这个没有信主，那个没有信主，那个信主没有信主，那个没有信主。我里面一直里面跟我说，这个没有信主，那个没有信主，这个也没有信主，那个也没有信主，他们的灵魂灭亡，他们的灵魂灭亡。我站在那边一两个小时。我就回到我的学校去。第二天圣灵带领我坐在大路边，我的学校那个时候在西部、啊、那个大路边叫做 Lanang Road， 你们如果对西部熟悉的，我就坐在学校的门口，看见很多人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哇，骑脚车的，骑摩托车的，坐车的，没有停的人在我面前过去，里面就跟我说，那这个也灭亡，那个也灭亡，这个也是灭亡的，谁跟他们传福音，谁跟他们传福音，谁跟他们传福音。一直的里头有这个声音跟我说，庄稼已经熟了。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我读完我的11号 A level 的时候，我的 result 是不错的。好，我不是读书很差的人，好，因为有人以为说没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只好去做牧师了。我不是这样的啊，我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回去的时候，我的哥哥有一个就很天真的，他已经一倍的钱了嘛，一倍的钱要我去读大学的。我的哥哥已经在 英国那边度假是说你来来来来，我们住在一起很轻松的。我妈妈就说来、哦、我们一起预备好送你去英国读书。那个时候我自作给薄了，你知道吗？我一边、说要去做、要去神学院、啊、我一边还 apply 去英国呢，你知道吗？所以、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我 result 出来的时候，Newcastle University 接受我了，叫我去那边读书。那个时候我就挣扎了，主啊，我要去读 engineering 吗？还是去读神学？ engineering 神学， engineering 神学。你看、哦、我说了，圣灵在我心中里面一直跟我说，这个灭亡，那个灭亡，这个也灭亡，那个也灭亡，这个也灭亡，那个、我还在 apply 去外国读书嘞。不过呢，就在1976年2月3号，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天就是我生命的转捩点，而不是76年，78年。OK， 对不起，79年，1979年啊，1979年2月3号，我车祸了。就在那一天早上，我挣扎一个地步，我说主啊，好，我去英国读书。那天下午我翻车，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在路上滚滚了起来，到处都流血。好，有空的时候给你们看。好，寿喜的时候、那一天去寿喜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开出来给你们看，我这边一个很大的疤痕。上帝很爱你们的，如果我跌下去的时候，我的脸歪歪。我今天讲到说脸歪歪的，就这样跟你们讲到，所以，阿门。上帝是不是很爱你们呢、啊？所以呢，我 accident 的时候，我起来，我那个 motorbike 扶起来的时候，我就 check 我自己啊，哇，我的骨头都没有断，然后我 stuck engine 啊，我还可以走。我一直在驾着 motorbike 回去的时候，哇，那个雪一直地、啊、在到处的地、啊、我回去的时候，那一天谁也不能够摇动我了，我就是去读神学了，庄稼熟了，上帝在恩待顽皮的我。弟兄姐妹们，阿们，我相信上帝会这样的呼召我，这样感动我，一定也会感动你们的。你们只要心里面打开说，主啊，你有什么话跟我说，上帝会跟你说，庄稼熟了，这么多人在灭亡了。阿们，阿们。马太福音9章37节，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上帝说什么呢？我们要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现在有机会的时候传福音，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做见证。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的灵魂永远灭亡，他要到火湖里面去，火永远烧着他，他的灵魂永远灭亡。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我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救灵魂是那么样的迫切了。我们的亲近，我们的朋友，我们还等到什么时候跟他们传福音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在主的面前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给我机会，让我能够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呢？我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灵界的需要，看到我们属灵生命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在世界上的几十年的时间只不过是暂时的，你就是得到了全世界又怎么样，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的。但是灵魂，灵魂却是永远的。这个灵魂呢，如果没有到天家去，就是永远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爱主。阿们。我们今天讲到查经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手脚软的。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今天得到了拯救，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要很努力的追求。我要看到我们星期四的时候大家都要来一起来装备自己。你还有什么东西比传福音、比造就的生命更重要呢？没有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建立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活得有方向，活得有盼望，活得有意义。钱少赚一点都不要紧的，我告诉你，灵魂要得救。阿们。所以圣经说趁着百日，就是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开。所以圣经讲得很迫切，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做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有的时候我没有空，有的时候他没有空，有的时候情况不太对，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得时不得时我都要传。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阿们。我们的亲戚朋友们，你一直的去，一直的去帮忙他们，告诉他们，当他们看见我们的迫切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动。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利益的这个好这个意思，我们就传福音完全是因为我们爱他。不要看见他灭亡，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去跟他说要看到你的灵魂得救。他可能跟你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说因为你还没有明白，他说我已经很明白了，他讲他的很明白，但是你一直爱他，一直的爱他，最少你做完你能够做的。他真的不信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要没有负责任。阿们。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来，预备，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上帝今天用我们，要我们今天去传道，我们今天把这个上帝的话语传给他们，让他们听见了，相信了，他们就该求告上帝，让他们能够得救。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从四周围都看到耶稣真的是要来了。这本的圣经我们用的已经两三千年了，讲到666要来了，讲到末后的时代有饥荒有打仗，这些全部都已经出来了。我们今天看得非常的清楚，末后的时代已经来了，圣经每一句的话出来都是真的，我们今天不能够朗朗上上。阿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传，让他们能够听见。所以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大家大大声的来读，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然， 其实不是当人，乃是宽容你们，不用有一人成人，乃用人人都悔改。上帝的心意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一个人都要信靠主。所以我们今天好像刚才托托胖讲的，怎么该这么靠近，我们不用讲到去什么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也不用讲到去哪一个城市，就在我们的门口是最有效的，真正实实的把爱传给他们。其实我们没有口才吗？都很简单的，爱他们吧，带他们去吃饭，几块钱罢了吗？有时候我们被人家骗的钱都很多的，失掉的钱也很多的，请他去吃饭啊，吃一餐的，吃的时候你就一起祷告。所以你不要不会祷告，我们星期四我们的这个开心小组在里头一定要学习。每一个人，我真的是受不了基督徒说 I cannot pray， 我不会祷告。我也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开声来跟主耶稣说话，有什么不好意思，有什么不能，阿们，求告上帝，认真的追求，阿们啊。所以让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所以你说你不太会说话吗？带他们吃饭，因为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圣灵就会跟他们说话。你看多多邦刚才说，以前门关紧紧的，你来用不同的眼光看，现在会开心的，会跟你笑了，他们的心已经开了。爱一过去，圣灵就动工。阿们。我们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师母在这里跟我这里阿多，我们三个教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送来，我们教的都是很重要的课程。我在星期这个早上的时候，九点到十点，我查马可福音，然后阿多就讲到基督徒的品格，然后师母就教导他们怎么样自守，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坦白告诉你，我们都不是很差的老师。你的孩子在这里上课的时候睡觉很苦啊，不会的，我们都会很开心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不传给你们的孩子，一边讲一边笑，一边欢欢喜喜的学很多的功课，我们都在转他们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今天可以告诉他说，借着的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我们我再讲粗鲁一点，我们都是很 qualified 的老师。哈利路亚，阿们。师母有 master degree 的，坦白告诉你啊。那我在这里，我不是讲骄傲，真实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就是这样，珍惜。我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珍惜，不要弄到没有参与我们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师母早上天一亮就坐在那边，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预备，一直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教你们的孩子的。哈利路亚！我现在偷偷跟你们讲一下。偷偷的跟你们讲一下，再不珍惜，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力量了。阿们。我已经什么生意都不做了，天天都在做主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这样我们把我们的负担告诉你们，我去做生意了，我也可以赚很多钱的，但我们就是把这些时间拿来传福音，带你们的孩子跟你们传道，跟你们讲福音，这就是我们喜欢做的。因为再多也不过如此，重要的是灵魂要得救。我要你们看到，我讲这些话就是要你们珍惜，不然教会又这样又那样，很讨厌，我自己在家看电视不是爽，谁知道不知道很爽，我也会在家看，不是很爽，爽不爽？很爽，对不对？ 在家看电视，现在在看电视是不是很爽、哦、看 animal 看打架是不是，但我们就来听上帝的话，阿们。你以为德德邦他不可以在家里面看电视跟孩子一起啊？可以嘛，但是他去爱这些孩子，花钱花力。我现在不是在夸奖德德邦，我现在是把他成为一个榜样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摸一摸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火，圣灵的火，这个传福音的火。如果没有的话，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拉一直拉，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没什么意思的。你要自动的说来我要、啊、那个就是对的了。阿们。耶稣、哦、耶稣够不够爱我们？哎，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是充满力量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感动。阿们。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一座250块钱买几座去，把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全部请来。我已经买了很多书了，我买了100本的书要送给所有的新朋友的，我已经买了礼物了，我自己出钱，我就是这样做给你们看。我讲的，我今天我是把我的心打开给你们看，因为有时候，哎呦，不可以了，我们奉献东西不要让人家知道了，我们所做的不要等一下人家夸奖，以为是夸奖，有的时候自己家人也要讲一下，对不对？阿们。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呢？祷告，让收割庄稼的主呢差遣更多的工人。我们现在不但自己要起来，我们要祷告主，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参与，好不好？阿们，阿们。啊，让我们城堡看到没有，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啊问一下什么时候有人，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啊，那么希望呢，这个城堡是一个开始，我们以后的第二个、第三个，哇，到处都有福音的这个哈、哦、工作，到处都有，你看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今天做的实在是太少了，做的太少了。好，马太福音9:38怎么说呢？来，所以预备一起读来，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付上代价去传福音，啊，做时间的好管家。好好的计划，努力的去传。那么经济上的奉献，宣教，还有呢，开拓教会的圣工。好，那么参加宣教队。我除了这边，我每一个星期一驾车1-2个小时到自治港去查经。我也有好几次哦。我没有跟讲给你们听的，我今天讲给你们听。我驾车驾到睡去哦，你知道去自治港的路是很弯的，很弯的。我醒起来的时候，车还在叫。有一次我的车已经 lost control 了。我记得有一次是这边我要讲到，我在那边讲了，我从那边赶下来，我这些话从来没有讲的，啊，你们不知道。那么在下来的时候，路最弯的一个地方，因为我驾得很快，我的车已经失控了，我就在路上乱来了。我这样，他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不是、啊。那么感谢上帝，我的车没有下那个阿龙。哈利路亚，上帝保护我。阿们。是不是他们一次给我1000块钱呢？没有。我连自己啊，有时候他们会给我车油，通常也没有给，我都自己去的。我就是这样做了，我已经做榜样给你们看了。好，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没有亏欠，好不好？弟兄姊妹要起来了，要起来，所以付上代价去。什么时候去呢？啊？啊，这个 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来，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许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就怎么呢？就是拯救的时候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不要说还有很多时间，已经很急了，没有什么时间了，快快的起来传福音，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城巴克，可以去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有探访队，你可以跟佐沙亚讲，你可以打电话跟我讲，我们可以陪着你去的，去各地的亲戚们传福音。那你可以到城巴克，你可以到你的亲戚那边，任何的地方你自己去，好，我们可以陪着你去，都可以这样做的，阿们。只有一句话，我们教会要传福音，我们每一个都要借出果子来，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起立，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哦，好的，大家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向主仰望，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说话，圣灵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求主你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哪一个亲戚，我们哪一个朋友，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的，主你现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弟兄们闭上眼睛，你里头会出现一些的人，是你的亲戚吗？是你的朋友吗？你这个时候你看着那一个人，在心里面看着他，你就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在心中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在脑海里面那一个人出现的那个人，你就说在灵里面先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我要你信耶稣，在灵里面看见，然后呢把他带到这个上帝面前，要看见他、哦、接受耶稣，看见你自己跟他说耶稣爱你，你要回头，耶稣要救你，你要来到耶稣面前，你心中这样跟他讲。然后呢，下个星期我们有福音聚会，25号我们有福音聚会，我们求求帮助你慷慨一点出钱请他来，出钱把他带到银龙那边去，我们的圣诞节布道会，或者带到下个星期的聚会。哈利路亚，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没有信主，他的灵魂永远灭亡。哦，哈利路亚，天父、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做一个新的工作，主啊，你把传福音的火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亲戚朋友们，主啊，刚才在脑海里面所看见的那一个人，主啊，我们立下心志，我们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天父啊，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给我们负担，主啊，我们的爱心要增加，主啊，你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起来爱别人，你怎么样把命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把命给别人，让他们能够听见主的福音。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哦，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说，主啊，我要好好的追求，我自己的灵命也要长进，我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扎根，我的生命要一天一天的长大，让我能够起来为主做美好的工作。哦，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哈利路亚，我们大家开声好不好，花一分钟的时间为我们自己祷告，大家开声大声一点，不要客气的，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们要爱你，我们要起来传福音，我们要把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带到主的跟前，主啊，我们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们的负担天天都要增加，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他们，让我们爱他们的灵魂，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委身，要看见我们四周围的人都要信靠你，主啊当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摆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啊如果他们没有信靠你，审判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哦主啊，我们不要看见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到火湖里面去，主啊我们不要看见他们灭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把他们拯救出来，哦哈利路亚，谢格拉拉巴嘎夏纳玛拉拉嘎夏纳拉玛嘎里阿拉巴嘎里阿拉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有一个要求，如果你能够的话，使得我们大家跪下来，今天晚上我们教会这一年来我们第一次在主的面前，我们为着灵魂我们跪在主的面前，主啊主啊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向你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们的亲戚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负担，主啊他们都要信靠你，哦哈利路亚，哦哈利亚，主啊你要把得救的人天天要增加给我们，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你给我们适当的话语，主啊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有胆量的，主啊我们每一句的话出来都是有智慧的，主啊我们每一句的话出来都能够打动他们的心，主啊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动工，哈利路亚，主啊让这个圣诞节这一段的时间，哦，我们看见我们的亲戚朋友们都要信靠你，荣耀归给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宣告得胜，我们宣告我们要出去收割，我们宣告上帝的灵已经在我们的亲戚朋友身上动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结束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星期向主交托，天父啊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带着你的平安喜乐回到我们的家，主啊我们要成为平安的这个使者，我们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把你的福气到带到我们的家，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星期里面，主啊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遇见的人，我们都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到哪里，你的祝福也跟着到哪一个地方，天父啊我们无论是坐车的，我们有去其他地方的，我们都求主你保护我们，使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平安的，都是喜乐的，我们为着我们的家庭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儿女们都要爱主，我们的全家人都要认真的爱你，主我们为着星期二哦，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这个早晨的课程下午的课程向主你祷告，我们为着儿童营祷告，我们为着青少年的聚会祷告，我们要为着这个受洗的课程祷告，哦主我们为着这个陈巴卡的祷告，我们要为着12月22日圣诞节的祷告，我们要为着下个礼拜，主啊我们的聚会向你交托，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行神迹， 让你的名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有谁呢？你要我们特别为你按手祷告的，是身上有病的，你可以出来；还有你特别有负担的，你要主恩膏你，你去传福音呢，也可以出来。我们为你祷告，多德光啊，也可以为你们祷告。好，这一段时间是祷告的时间，你可以出来，我们为你祷告，求主恩膏，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有力量的人。哈利路亚。